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半金身有艳遇，暗查秋毫摸底细，黄石镇上多隐秘，沙家大户藏诡异。 陆小凤忽然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他的心都跳起来了。无论谁都知道，陆小凤绝不是一个很容易就会兴奋的心跳的人，可是他现在的心跳得真厉害。陆小凤的心一直在跳，只不过现在跳得比平常要快得多，因为他忽然听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心跳声。扑通扑通，这心跳声还加上轻轻的喘息声，而且就在他那扇薄薄的木板门的外面，而且还是一个很诱人的女子的声音。更重要的是，陆小凤立刻就听出了发出这种声音的这个女人，就是那个腰肢纤细、双腿修长的老板娘，那个走起路来全身一直像一条蛇一样在扭动的老板娘。她是从院子对面很快地跑过来的，一跑过来就靠在门上，不停地心跳，不停地喘气。三更半夜，她跑到一个陌生的旅客的房门外边来干什么？这一点，陆小凤连想都不敢去想。一个远在异乡为异客的旅人，如果多想到这一类的事，这一夜他还怎么睡得着？这一夜，陆小凤当然没有睡着，因为老板娘已经推门走进来了。门本来就没有上栓，所以老板娘一推门就走进来了。可是他一走进来，顺手就把门给拴住了。陆小凤就好像一个死人一样睡在床上，连动都没有动，只是他的心却动了。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男人，一个孤独寂寞的旅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能够保持不心动，那他很可能就真的是个死人了。陆小凤没有动。他没有动，不过是因为他想看看这位风情万种的老板娘，夜深人静，到这里想干什么？来搜查他的行李？来杀他？还是来勾引他？作为一个男人，陆小凤当然希望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最后一种，这是男人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每个男人都会这么想的。幸好陆小凤，他另外还有一种想法，如果这位老板娘是来杀他的，至少可以证明他和柳如刚的凶案是有关系的，那么陆小凤侦查的范围就可以缩小了。可不幸的是，这位老板娘连一点儿要杀他的意思都没有。 屋子里的灯已经熄了，窗外的灯光不知道是从哪儿照过来的，朦朦胧胧地照出老板娘的纤细的腰肢和一双修长的腿，腿的曲线在柔软的长袍下很清楚地显露出来。陆小凤忽然说，你应该知道灯在哪儿，把灯应该点起来呀。 老板娘好像吓了一跳，啊，你吓死我了，你可真把我吓一跳。哎呀，这样子不是蛮好的吗？你干嘛让我点灯啊？ 陆小凤的回答才真是要让大多数的女人都吓一跳呢。她说，因为我要看看你的腿。 老板娘嗤嗤地笑了，腿？腿有什么好看的？我不给你看。 陆小凤居然好像是在发焦的样子，接着说，我喜欢看吗？我偏要看吗？而且非看不可吗？ 老板娘叹了一口气说，哎，你这个人呢，真是烦死人了。 老板娘的嘴这么说，可是那张破木桌子上的油灯已经被她点着了。老板娘把她的身子迎向了灯光，把她那妩媚的眼波抛向了陆小凤。 怎么样？这样可以了吗？ 还不行。 还不行？为什么还不行啊？ 那是因为现在看见的只不过是你的裙子， 还没有看见你的腿。 哟，你还想怎么样啊？ 老板娘的眼波在荡漾。 难道你还想要我把我的裙子掀起来？ 一点儿都不错。 陆小凤不怀好意地微笑着接着说， 哎呀，我心里就是在这么想啊。 老板娘用她那一嘴又细又白的牙齿轻轻地咬住了她的嘴唇说， 你呀，你真是我的冤家。 如果一个女人把你当作她的冤家，那你就可以放心了。对于一个冤家的要求，女人们是绝不会拒绝的。 所以陆小凤很快就看见了老板娘的腿。 这双腿，那已经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抱怨的了。就算是最挑剔的人，那也应该觉得很满意了。可是陆小凤却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而且还露出了很失望的样子，因为这双腿并不是她想看的，她想看的是从翻飞的紫色长裙下露出的那双腿。那双腿的肌肉结实，充满了弹性，充满了一种野性的青春活力。陆小凤并没有把自己的失望掩饰得很好，老板娘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腻腻地说， 现在还要我怎么样啊？ 陆小凤居然把眼睛都闭起来了。现在我只想要你放下你的裙子，吹灭桌上的灯，用你的两条大肥腿走出去。 老板娘生气了， 这次可是真的生气了，她气得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个可恶的小胡子活活地掐死。她尖叫着问陆小凤说， 啊，你什么意思啊？ 我想我大概已经把我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 我想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了。 陆小凤本来以为老板娘会气得发疯的，说不定气得会扑过来捶她几下，咬她几口。陆小凤不在乎， 要对付一个发疯的女人，陆小凤先生那最少有100多种法子呢。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位老板娘非但没有发疯，反而痴痴地笑了。你呀，你实在不是个好东西，你简直就不是人。他居然笑得还很愉快，他接着说，幸好我有法子对付你这种不是人的人。 哦， 我可以保证，如果你今天让我走出这扇门呐，哼，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他说话的声音居然变得一点生气的味道都没有。哦，这种反应连身经百战的陆小凤都不能不觉得奇怪啊，所以忍不住要问了。你是不是在告诉我，如果今天晚上我不把你留下来，我就会后悔一辈子？老板娘那一嘴细牙的牙齿在微笑中露出来了，她说，哼， 我想我已经把我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我想你应该听得很清楚。 好，那这次算我投降。 陆小凤甚至把双手都举起来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后悔？ 因为只有我能告诉你。你的朋友柳如刚，他是怎么死的？ 这句话就好像是一条鞭子，陆小凤就忽然挨了一鞭子，从床上跳起来了。什么？你知道是谁杀了他？ 我想，大概我可以知道一点儿。 陆小凤的全身都僵直了，口气软了。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呀？ 当然可以，可以。你这个冤家，不管你要我去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 陆小凤问老板娘。那好，你是怎么知道谁杀了柳如刚的？ 哼，因为在我们这个鸟不生蛋的小镇上，只有一个人能杀他。 这句话当然需要解释了。老板娘的解释是，黄石镇那是一座非常荒凉偏僻的小镇，自从他附近藏金的传说被证实为那只不过是一种谣言之后，连经过的行旅客商都绝迹了，因为这里根本就不在通商大道上。这里的居民那都是数代以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根落籍的，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贫穷但是却安定的生活，也已经不能再去适应外界那种繁华世界中的竞争和忙碌了。老板娘说， 譬如说我们家那个死胖子死守着这家小杂货铺，已经守了好几代了，就是你现在要他出去赚一大把一大把的银子，他也没那个胆子了。哼，只要一走出这座小镇一步，他的腿都会发软。 小镇上其他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个样子，贫穷安定的生活已经使他们完全没有丝毫的斗志，也已经完全没有虚荣心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声色荣华诸般享受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人都已经远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在这个小镇里落籍生根，每一户人家彼此之间的了解就好像一个人自己了解自己。老板娘又接着说， 可是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呀。 我们这个镇上只有一个人例外。 什么？ 这个人是谁？ 他姓沙，他的名字几乎已经被人忘记了，因为大家都称他为沙大户。 沙大户？别人为什么要叫他沙大户？ 黄石镇上的好田呐、好地呀，那都是他的，连几个甜水井也都是他的。哼，别人不叫他沙大户叫什么呀？ 那这个沙大户为什么要杀柳如刚呢？ 我可没说他要杀柳如刚啊，我只不过是说，如果黄石镇上有人能杀柳如刚，这个人就一定是沙大户。 为什么？ 因为我也知道啊，柳大爷是江湖中一等一的好手啊，我们这里的人却都是只要看见别人一动刀就会吓得尿湿裤裆的龟孙子。 老板娘又说，那么除了沙大老板之外，黄石镇上谁也不敢动柳大爷一根汗毛啊，除了沙大老板谁都没这个本事。 哦，那他有什么本事？ 其实啊，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本事，他有的也只不过是一肚子大便而已。 老板娘刚才是带了一坛酒来的，跟陆小凤喝酒，那无疑是天下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之一了。所以我们这位有一双白手、一双长腿和一颗春心的老板娘，现在想不醉都困难得很呢。所以她现在说的话已经开始有一点胡说八道了。 只不过我们这位沙大老板呢，要比别的那些龟孙子要强一点，因为他除了一肚子大便，那还有一屋子金银珠宝呢。 陆小凤说， 这跟柳如刚的死有什么关系？ 老板娘搂住了陆小凤的脖子，就像拍小孩一样拍着她的脸。夏少爷，你懂不懂得呀？很多人就好像苍蝇，一看见大便就会不要命地飞过来。 他的眼睛已经眯起来了，他接着说， 金银珠宝就是他的大便。 那苍蝇是些什么人呢？ 苍蝇就是一些既不是东西也不是人的人，强盗啊，逃犯啊，凶手啊，恶棍啊，采花贼啊，和一些出卖了朋友的畜生。 他们被人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会变成苍蝇，就会嗡嗡嗡飞到一堆大便上去。 这些大便当然是越远越好。 他把杯子最后一口就喝下去。 黄石镇上的这一堆大便当然是最远的。 陆小凤知道这个女人已经快要变成一只女醉猫了，因为她知道那一杯酒是多么烈的酒， 所以她一定要趁她还没有醉之前问她一些话。 好，你说的这些苍蝇之中是不是有一些一流的高手啊？是吧。 难道你认为这些来投靠沙大户的强盗和凶手之中，他们有人能够杀柳如刚吗？ 是吗？我也不知道。 老板娘的眼睛已经合起来了。 如果想知道，为什么不自己去看看？ 说完了这句话，老板娘的眼睛再也张不开了。对于一个已经喝醉了而且已经睡着了的女人，连陆小凤都没法子了，除了直接去找沙大户，她实在是一点法子都没有。沙大户的名字当然不叫大户，只不过他确实姓沙，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玄祖都姓沙，而且都叫沙大户。对他们的家人说来，除了大户这两个字之外，那几乎没有更适当的称呼了。因为他的玄祖沙曼格被朝廷遣放到这里来之后，就成了这里最有权势的人。沙曼格，字观云，好学道，13岁入强，17岁中举，18岁及高中，点翰林，入清流，少年清贵，想不风流都不行。可是风流那是要付出代价的，风流轻狂，风流环薄，风流清贫，风流早死。为什么一个才情绝代的词人要忍心把他的浮名，把他不是浮名的浮名换作浅酌低唱呢？那只不过是风流而已呀。风流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又如何？失又如何？生又如何？死又如何？一芥子即世界，一刹那记忆永恒。沙曼格的风流换来的结果，那就是要他们沙家人一辈子都要发配到边疆去做流民。可是这个沙家流民在黄石镇上过的那却是非常贵族化的生活。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艺高胆壮入沙家，富户华堂会大侠，斗智斗嘴亦斗狠，向东达西太狡猾。 沙曼格是个读书人，到了黄石镇之后还不到半年，就在附近一个山坑里挖掘到了黄金。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金子更实在、更宝贵的呢？贩夫走卒，妇孺幼童，蛮汉村妇，也许他们不知道珍珠、玛瑙、翡翠、碧玉、书帖、名画、汉玉、古碑、戏词，可是黄金呢？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知道黄金的价值，那才真是怪事了。自从沙家暴富之后，黄石镇附近就开始有了一阵寻金的热潮了。想发财的人从四面八方拥挤而来，这个黄石镇就在一夜之间忽然就繁荣起来了。只可惜这阵繁荣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除了沙大户，能找到黄金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大多数人都失望地走了，只有沙大户依旧是沙大户，黄石镇也依旧是萧条如故。陆小凤来拜访沙大户，就在他到达黄石镇的第二天以后。那个时候，沙大户正在喝他这一天的第一杯酒。中午这一餐他喝的通常都是比较软一点的酒，这一天他喝的是特地从绍兴捎来的善酿。这种酒极易入口，后劲儿却很大。陪他喝酒的是他身边最接近的一位清客孙先生，据说是从知县任上知识的，看起来文质彬彬，儒雅温和。进来禀报有客来访的是，这一天在门房里当值的护院杨武。沙大户一只手拿着酒杯，一只手拿着筷子，眼睛看着一碟凤鸡里的一个鸡爪，冷冷地问杨武： 知不知道我在吃饭的时候从来不见外客呀？ 小的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不叫外面的人滚蛋呢？ 我本来不但想要他滚蛋，还想拎他脖子把他给扔出去呢。 干嘛不这么说？ 因为这个人我扔不出去，他没有把我扔出去，我已经很高兴了。 沙大户转过了头， 眯着眼睛看着他。 嗯，我本来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很有种的人，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孬了？ 在自己的老板面前，杨武说话也不客气了。 我一点都不孬啊，我是个只不过不想惹那个人就是了。 孙先生这会儿插嘴了：“ 那位仁兄究竟是何许人也呀？” 看门的杨武故意很冷淡地说：“ 这个他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只不过就是那个长了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沙大户的架子呢，一向是非常大的，大得不得了。可是听到陆小凤这三个字，他立刻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三个字本身就仿佛有一种很特别的魅力。 陆小凤自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虽然站在门外边等了半天，可是他相信沙大户只要听见了他的名字，一定会亲自出来迎接他，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他，甚至旁边还有最好看的女人。对于这一点，陆小凤有信心。有一次在微微喝醉之后，陆小凤曾经问过他的一个好朋友，他问老实和尚说：“ 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不等老实和尚开口，就自己说：“ 我是个骗吃骗喝的专家。”哈哈哈哈， 就凭我的名字就可以吃遍天下。老实和尚大笑：“ 这一次你说的实在是老实话。” 好酒好菜已经摆在桌子上了， 架子极大的沙老板 那果然是亲自把陆小凤迎接进来的。宴客的花厅里已经挤满了一屋子人，能够看到陆小凤这样的人，这种机会啊，有谁肯错过？沙大户很抱歉地向陆小凤举杯：“ 陆兄，你看这个地方像不像是个菜市场？”“ 你有点像。” 沙大户大笑：“ 其实这个地方本来是蛮清静的，我们家也并不是这么没有规矩的人家。可是大家一听说那个能够用两根手指捏住刀锋，而且还有四条眉毛的陆小凤来了，谁都想看看这个陆小凤是什么样的人。哎呀，我挡也挡不住，砍也砍不走啊。” 陆小凤故意叹了一口气：“哎，这种事本来就是没法子嘛，谁叫我这么有名啊？” 他简直连一点谦虚的意思都没有。“ 哎呀呀呀，一个名人总会是常常碰到这种事情的。”哈哈哈 哈，大家都笑了，只有一个穿着一身蓝布秀才衫，好像是清客一类的瘦小的中年人，脸上虽然也陪着笑，可是眼中却全无笑意，甚至连他脸上的笑容看起来呢，都是僵硬和勉强的。幸好陆小凤并没有注意他，只是带着笑对沙大户说：“ 我的穷，我的懒，那都是很有名的，我相信你一定也知道。”“ 我听说过。”“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像一只骡子一样笨笨地赶了几千里路，连滚带爬地跑到这里来呢？” 沙大户感慨叹息：“ 是啊， 这个地方实在是越来越穷了，到这里来的人那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像陆小凤这样的大人物居然会来，哎呀，我们实在是连做梦都想不到啊。 他那本来很有威严的一张国字脸上居然露出了像陆小凤一样调皮的笑容。 他接着说，幸好我不做梦的时候还可以想得到。 陆小凤四条眉毛都扬起来了，他说，哼，你真的知道？ 知道。 你知道些什么？ 知道。你是为了一个朋友来的。你的那位朋友很不幸的死在这个地方了。 你知道的事情好像还真不少啊。 这个地方虽然穷，我可不穷啊。像我这样一个有钱人，总是会有很多人偷偷地跑来告诉我很多的事的。有钱的人，那就好像有名的人一样，不管做什么事情，那都要比别人方便那么一点点的。 这一点谁都不能不承认。陆小凤听到有道理的话，那总是会露出很钦佩的样子。 看起来你这个人实在是真的很有一点学问呢。 我的学问恐怕还不止一点吧。 他说话也同样一点都不谦虚。除此之外，你还知道什么？陆小凤问这个好像有很多种性格和面目的人。你是不是还知道？我来找你，是为了一把刀。 沙大户听到这儿，故意用冷淡的语气说：“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个小镇上，怎么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呢？” 陆小凤盯着他，也故意用一种很冷淡的口气说：“ 那你一定也知道那个人是谁了。”那两个人， 两个人，沙大户皱起了眉。 两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我问的是哪两个人？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虽然小，人却不少啊，我怎么知道你问的是谁？ 陆小凤叹气摇头。 原来这个地方毕竟还是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这句话说的简直是有点混账了。 他只说要找两个人，既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姓名来历，也没有说出他的身材容貌，有谁能知道他说的是谁呢？ 这可真是怪事，可是陆小凤偏偏要这么说，这种话大概也只有陆小凤先生能够说得出来。他知道这个沙大户一定会生气的，陆先生说的话常常会把别人活活的气死，连老实和尚那种有涵养的人都差点被他气死在阴沟里，何况沙大户这种大爷呢？ 一个做惯了大爷的人能受谁的气呢？沙大虎听到这儿忍住了气， 问陆小凤。 是一男一女吗？你要找的是一男一女？好极了， 哼，实在是好极了。沙大户气得直笑，这个世界上正好是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你要找的正好就是一男一女啊！你说巧不巧啊？ 生气？陆小凤不生气，陆小凤一向只会气人不气自己。看到陆小凤这种很高兴的样子，本来很生气的沙大户忽然也笑起来了。 原来 我上了你的当了。 你上了我什么当？ 你是在故意的气我，我居然就真的生气了，我简直好像就是个傻瓜。 其实他一点都不傻。陆小凤无缘无故的气他，这两个人从一见面开始所说的每句话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好像两个武林高手在过招，都想把对方压倒。沙大户说， 好啊，我看得出啊，你也跟我一样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呐。 好，我一向最喜欢这种人。 陆小凤故意叹了一口气说，哎呀， 只可惜呀，你长了胡子了。你大概也知道我陆先生一向只喜欢美女的。 这一次沙大老板不再生气了，时常生气那可绝不是件好事情，尤其是有碍健康。大老板们通常都会保重自己的身体的，所以他只问陆小凤， 那么你要找的那一男一女有什么特别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那个男的很会用刀。 我家的厨子也很会用刀，他用刀片起肉来，片得比纸还薄呢。 他也故意问陆小凤说， 那你要找的是不是我们家的厨子啊？ 陆小凤当然更不会生气了，他反问说，你们家的厨子会杀人吗？ 他只会骗肉。 骗什么肉？ 猪肉、牛肉、羊肉、狗肉、骡肉、马肉、鸡肉、鱼肉、鹤肉、鹅肉、兔子肉、獐子肉，什么肉他都骗呐，甚至老虎肉他都切过，只有一样肉他不切。 人肉。 说对了， 人肉是酸的，比马肉还酸。我绝不会让我的厨子去切人肉。 陆小凤又在叹气了，没有吃过人肉的人怎么知道人肉是酸的呢？真奇怪。沙大老板不理会他，不然又要生气了。别人要气你，你不气，那才是高手呢。能够做一个大老板啊，没有一两下子高手，怎么能够罩得住呢？沙大户问， 男的会用刀，女的呢？ 女的就更奇怪了， 她满头白发苍苍，像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可她的一双腿却像是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像那样的一双腿，如果有人能在看过之后很快就会忘了，那个人他一定不是个男人。没有看见这双腿，杀大老板无疑也觉得是非常的遗憾的。他虽然已经开始有一点老了，毕竟还是男人呐。越老的男人越喜欢看女人的腿，就算只不过看一看，那也是好的呀。沙大老板叹了一口气，先把自己这一生中所看见过的美腿那一双双的在心里就温习了一遍，等到自己觉得自己又变得年轻了一点，才问， 那你有没有看见过他的脸？ 没有。当时陆小凤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脸，何况看到了也没有用。头发可以染，脸可以扮，天色已经黑了，生死又在呼吸之间，怎么能看得清楚？这种情况沙大老板当然也不会不明白，可是偏偏还要问， 那为什么不看他的脸呢？ 因为我是个男人呢，一个男人在看到这样一双腿的时候，谁还有空再去看他的脸呢？ 问得不通，回答也绝，大呼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现在我才明白你的麻烦在哪里了。这个女人你根本就找不到，除非你能把这个地方每个女人的裙子都脱下来瞧一瞧。 陆小凤没有笑，她反而一本正经压低的声音说， 老实告诉你，我正想这么做啊。 这种事谁不想做呀？ 沙大户也故意压低的声音说，如果你真的去做了，千万告诉我呀，好让我也跟着你去瞧瞧。 两个人说了半天话，谁都搞不清楚，他们是在斗嘴啊，还是在斗智？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